瑞麟羊奶健康小知识，老年人最怕五个字，衰、赌、毒、漏、脱。 衰顾名思义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平时注意奶制品的补充。堵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最不能堵的一是消化道，二是心。对于消化功能已经走下坡路的老人来说，黏糯的食物是大忌，适当的多吃些粗纤维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平时做做柔腹操，晚饭不要吃得太饱，饭后休息15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外出活动。 不仅身体通道会堵，心也会堵，老人堵了心麻烦更大，子女要记得多嘘寒问暖，老人自己也要学会调节，平时多参加社区活动，发展兴趣爱好。 独不独居，不孤独，出门一把锁，进门一盏灯的生活带来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。那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父母退休后在家吃喝不愁，平时还有不少的娱乐爱好，过得非常的潇洒，根本用不着自己总去关心。那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，除了老人自己要有意识的去接触社会外，年轻人更要常回家看看。 漏，服药检查不能漏，拖，小病一拖成大病，这在老年人身上比较普遍，比如小感冒拖成了严重肺炎就屡见不鲜。老年人免疫能力低下，机体的适应力啊和自我调节能力都比较差，因此小问题也一样要重视。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吗？这好身体啊，不是空口号，落实到行动，细化到细节，做出来才能看得出来。瑞麟羊奶为健康助力，奶源纯正，奶味香甜，有奶皮的好羊奶。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参与广播专享活动，不要258元一盒，只要99元。那这一盒300克的羊奶粉就可以让您喝上半个月的时间。 最近来选择订购的朋友是特别多，很多夏天不喝奶的立秋之后也纷纷来电要求送奶到家。其实啊，羊奶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全年营养奶制品。 瑞麟羊奶还获得过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，奶的品质以纯、香、鲜著称。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在纯羊奶的基础上增加了益生菌、植物甾醇以及昂贵的硒元素。那一盒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。那此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广播直销价99元一盒。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两盒羊奶的朋友，我们还要再送您一套青花瓷12件套的套碗，6碗6勺都是青花瓷的样式，精致典雅，吃饭也变得很有意境了。 也就是说，您一共只需要花到198块钱，就能拿回家两盒羊奶，喝上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还有一套青花瓷碗具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那成功订购羊奶加上套碗是一起送货到家，您满意了再来付款。 一个月的时间感受一下羊奶多种营养元素对身体五脏六腑的滋养，感受一下羊奶消化吸收肠胃的舒服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99元一盒，订购两盒再送青花瓷套碗12件套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, oh girl, for goodness sake. You think I'm crying on my own, well I ain't. 看到手机尾号5287的朋友是订购了12盒，说瑞麟啊一直在喝，孩子呢喝的是学生配方，我们就直接喝这个金钻配方。这个瑞麟羊奶的钙含量是我们对比过的，每百克640毫克，光这一点呀就很有优势。还有0111的朋友说，这瑞麟的品牌大，价格公道，其实提到我们的瑞麟羊奶，那也真的是说不完的好处，数不尽的荣誉。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，当成早餐奶增加一天的元气，做晚安奶，香甜睡眠的新保障，养好习惯，日积月累，这效果啊自然来。 对，今天羊乳制品金奖的瑞麟羊奶，一天只要3-4块钱的花费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，记住258元的瑞麟羊奶现在只要99元，订购两盒再送精致漂亮的青花瓷套碗12件套，给家里的餐具换个新吧。所以4007106108，最后一点时间，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

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16集， 老太爷做梦也不会想到傅山会到他家里来，这可真是大麻烦了。陈廷敬便把他重视那年傅山去山西老宅，后来又去五峰观拜访傅山未遇的事说了。老太爷思忖了半天，他说， 哎呀，既然是故人，你不见人家也不好。廷敬啊，只是说话的时候万万得加小心呐、啊。 陈廷敬便同大贵到了门口，迎了傅山进来。在客厅坐下后，傅山说， 廷敬啊，4年前您去五峰观贫道正好云游去了，今日才来还礼，恕罪啊。 哈哈，傅卿主客气了。 哎，清廷多行不义，天怒人怨，终于招致瘟疫。廷敬，你都看到了吧？ 傅山先生，恕晚生不敬，不管你是读书人还是出家人，都不该为瘟疫流行而幸灾乐祸，毕竟吃苦的是老百姓啊。 哼，招来瘟疫的可是清廷的皇帝老儿，出天花的也是清廷的皇帝老儿，害得百姓哭嚎出城的也是清廷的皇帝老儿，这笔账你可得算在清廷的头上啊。 先生这番话可不像道家说的呀，我只愿老天保佑早早的去除瘟疫，救天下苍生于苦海，人世间的账是算不清的。 哎，你不算账，却有人把算盘打得啪啪响。官府和地痞泼皮相互勾结，借口查出天花，强占民宅，夺人家产，这可都是清廷干的好事啊。廷敬，京城很多百姓都被诬赖患上天花，流离失所。 傅山先生，您医术高明，拜托您救救身患瘟疫的百姓吧。 这个不劳你吩咐，贫道刚从病人家出来，可恨的是那家小孩不过就是脸上长了几粒水痘，却被蜂拥而来的满兵说成是天花，举家被赶出城去啊。那些满人是看上了人家的房子，清廷鹰犬遍布天下，傅山却冒死在京城往来如梭，你猜这是为什么？ 傅山先生胸怀大义，自然不是个怕死的人。 贫道不但要游说你，还要拜会京城的诸多义士，你不要以为满人坐上金銮殿，天下就真的是他们的了。 廷敬还是那句话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。顾炎武先生说，亡国事小，亡天下事大，但在百姓看来，朝廷跟天下是一回事啊。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朝廷就是好朝廷，百姓拥护， 天下混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朝廷就是坏朝廷，就该灭亡。什么天命，什么正统，什么人心，不是朝廷自己说就可以算数的。 哎呀，听经糊涂，枉读了圣贤书啊。他满人自古都在王化之外，不识圣贤，不讲仁德，逆天而行，残害苍生啊。 富山先生所言，廷敬不敢苟同。当今皇上宽厚仁慈，上法先贤，下服黎民，眼看着天下就要好起来了。 哎，廷敬，你竟然说出这番话来，贫道替你感到耻辱啊。天下义士齐聚南方，反清复明如火如荼，你居然为清廷歌功颂德。 据我所知，反清义士顾炎武目睹前明余脉难以为继，早已离开南方，遁迹江湖了。 哼，顾先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，你休得玷污他的清明。 前辈息怒，顾先生也是我敬重的人，但这名清与不清要看怎么说。南宋忠臣陆秀夫世所敬仰，元军破国，陆秀夫背负幼弟倒海而死，实在是忠勇可嘉。可是我却替那年幼无知的皇帝感到痛惜，那还是个孩子呀，他陆秀夫愿意去死，那不懂事的孩子未必愿意去死呀。陆秀夫成全了自己的万古英名，却害死了一个孩子。 陈廷敬，你糊涂啊，你真是无药可救，无药可救。 富山先生，我向来敬重您的人品才学，但陆秀夫这种作为自古看作是大忠大义，在我看来未必如此。 你言已至此，贫道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告辞。 这时老太爷突然从里面出来，陈廷敬忙说， 这位是廷敬的岳丈。 李老先生是崇祯十五年的举人，在山西读书人心中很有情望，富山久闻了。 老朽惭愧，天色已晚，富山先生可否在寒舍暂住一夜，明日再走。 救病如救火啊，贫道告辞了。只可惜贫道救得了病，救不了世啊。 富山先生所谓救世，只能是干戈再起，生灵涂炭，不如顺天安民呀。 富山不再搭话，起身走人。陈廷敬追出了课堂，把富山送出大门，回到了屋里。翁婿俩相对坐着，过了好久，陈廷敬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， 唉，说到底他们都是帮着帝王家争龙椅，何苦啊。所谓打天下坐江山，这天下江山是什么？就是百姓啊。打天下就是打百姓，坐江山也就是坐百姓。朝代换来换去，不过就是百姓头上的棍子和屁股换来换去，如此想来甚是无趣啊。 廷敬，你这番话倒是千古奇论，只是在外半个字都不可以提啊。 廷敬知道。 陈廷敬说他知道，然后嘱咐老太爷早休息，然后自己去书房了。月圆过来劝他早睡，可他心里有事儿，只说你先睡吧，然后独自待在书房，想着今天听到的和发生的事儿，又想到富山的忠义，陈廷敬竟然泪湿沾襟。夜渐渐的深了，屋子里越来越冷，外头怕是下雪了。陈廷敬提起笔来，不觉写道：何知水汤汤，我欲寄兮川无梁。 岂凡无良，我亲我伤。何知水悠悠，我欲济兮波无舟。岂凡无舟，我业我居，我伤我居。不可以如兮，吾将焉求。朱启家房子正是高士奇买下的。于子义原来是他的钱塘老乡，京城里有名的泼皮。于子义在京城混了多年，早已三穷三富，什么样的日子都见识过了。他一会儿暴富起来人模狗样，一会儿染上了官司又变回穷光蛋。于子义知道自己终究守不住到手的钱财，都只因后头没有靠山。如今他攀上了高士奇，便像抱住了活菩萨。高士奇现今不过是手无寸权的詹氏府的陆氏，可他却是最会唬人的，于子义便把他当老爷了。高士奇住进了石磨胡同，大模大样的架势更是显了出来。每天回自家门前，总要先端端架子，咚咚地叩响门环。门人听得出老爷叫门的声响，开了门就点头哈腰。如今是冬天，门人低头把这高老爷迎了进去，早就有人递上了铜手炉。高士奇眼界不瞟人，接过手炉慢慢地往屋里去。那手炉家人老早就得预备着，不能太烫了，也不能太凉了。这手炉是他早几年刚开始发迹时置办的，想着很是吉祥，到了冬天总不离手。进了课堂，叫做春梅的丫鬟会飞快地把茶递上。高老爷的茶可不好泡啊，总是不对味儿。家人们侍候着老爷的时候，高夫人也总在旁边吃三喝四，怪他们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好。这几天高士奇没去詹氏府，每天只出门探探消息就回到家待着。有一天高士奇在外头打听到一段好事，回家立马叫人把于子义叫了过来。家里人都知道，只要于子义来了，何家大小都不准进课堂去。高士奇慢慢喝着茶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于子义还不知道高士奇有什么大事找他，便先开了口。 嗨，高大人，那朱启这些日不找您了，每日都守在顺天府，我可是还担着官司呢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可以不住在这里，皇上还要找我房子呢。 高大人别生气，于某不是这个意思。 生意人眼光要放远一些。 于某明白，我们钱塘同乡都指望您飞黄腾达，也好对我们有个照应。 我高某是最注重同乡情谊的，我今日来找你就是想帮你发财 啊。高大人有什么生意要照顾啊？ 朝廷要把城里出天花的人家和四周五户以内的邻里都赶出京城，永远不准进城来，他们的房子就空着了。 哦，是呀，这可是桩大生意啊。 这种事情不用我细细教你吧，你只记住别闹出麻烦来。 谢高大人指点，我在衙门里啊是有几个哥们儿，我这就去了。 高士奇坐着不动，他是从不起身送于子义的。这会儿高夫人出来了，道： 老爷，您总是帮他出点子赚钱，我们自己也得打打算盘呀。 你不明白，于子义赚钱不就等于我赚钱吗？ 老爷，您这么成日的在家里待着，奴家觉得不是个事儿。 哎呀，我不是每天都出门吗？ 高士奇话这么说着，心里也虚了起来。毕竟好些日子不知道宫里的事了。高士奇闷头喝了会儿茶，突然起身出门。高夫人问他去哪儿，他只说宫里的差事你就别多问了。高士奇原来是想到索额图府上去，赶到索家府上，他轻轻扣了门。门人见是高士奇，冷脸说： 哎呦，原来是高相公啊，你自己来的还是我家主子叫你来的？ 索大人叫我来的。 是吗？那进来吧，我家主子在花园里赏雪，你自个儿去吧，我家主子正高兴着呢，你要是败了我家主子兴致，吃亏的可是你自己，别往我身上赖。 高士奇回过身来，只说知道，倒着退了几步才转身进去了。高士奇穿过索府几个天井，又转过了七拐八弯的游廊，沿路遇着下人就打招呼。进了索家花园，但见里头奇石真木都叫白雪裹了，好比瑶池琼宫。高士奇还没来得及请安，索额图看见他了，便问： 高士奇，听说你在外头很得意啊？ 奴才不敢，奴才给主子请安。 哼，你在别人面前如何摆谱我且不管，只是别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。 士奇终生都是索大人的奴才。 嗯，好好听我的，你或可荣华富贵，要不然你还得流落街头卖字儿去。 主子的恩典士奇莫齿不忘。 你是个没考取功名的人，我也是个没考取功名的人。 主子世代功勋，天生贵胄，士奇怎敢同主子相提并论？ 大胆，谁要同你相提并论呢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我是说像你这个没考取功名的人，要是想在官场里混个出身，门道同那些进士们可就得不一样。 是是是，索大人息怒，只要能跟着主子，替主子效犬马之劳，就是士奇的福分了。 哼，没志气的东西，我还指望着你替我做大事呢。 是是是，士奇全听主子差遣， 我会为你做个长远的打算，慢慢的让你到皇上身边去，你的那笔好字儿，皇上倒很是喜欢。 士奇不论到了谁的身边，心里只记住您才是奴才的主子。 你得好好学学人家陈廷敬，心里别只有小聪明。这当年皇上宁愿罢斥一个二品大臣魏相书，也要保住他陈廷敬，可见他在皇上那里的分量。可那陈廷敬只跟着那明珠跑，哼，我瞧着就不顺眼。 高士奇早知道索额图同明珠已是死对头，可他免不了哪边都得打交道，心里便总是战战兢兢。明珠看上去度量大得很，见了谁都笑脸相迎，索额图却成天龙睛虎眼，很是怕人。索尼早已是内务府总管，明珠最近也派去做内务府郎中，谁都知道明珠同鳌拜走得很近，而索尼同鳌拜偏又面和心不和。高士奇虽然也常天身处进宫之外，可宫里头的事情却比陈廷敬清楚多了。他这回拜访索额图，就是想听听宫里的消息，可索额图半句也没说，他也不敢问。这时索额图眼睛抬得高高的，望着满园的雪景说： 起来吧，裤子贵湿了，你出门还得见人呢。 不碍事的，裤子湿了，外头还有棉袍子遮着呢。 旁边下人听了高士奇这话，忍不住都封住嘴巴，偷偷的在那儿笑。这时有个下人飞跑过来，叠声地喊道： 少主子，主子从宫里送了信来，要您快快进宫去。 啊！ 索图脸色大变，嘴里啊了一声，飞跑出去。原来索尼最近成天待在宫里，日夜都没回来。 高士奇在花园里待了一会儿，自己出来了。只见所府的家人们个个神色慌张，高士奇朝他们打招呼，没人理他。他想肯定是宫里出事了。高士奇骑在马上回家去，只觉得膝头阵阵的发寒，刚才在雪地里跪了老半天，裤子早湿透了。他进门就大发脾气，嚷着叫春梅拿裤子来换上。高士奇换了裤子，坐在炕上仍是生气。高夫人忙喊春梅： 你这死人，老爷进门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泡茶上来。 好好的贡茶叫你泡成什么样了。 春梅吓得抱着茶盘跪下，浑身直打哆嗦。高士奇骂道： 起来吧，别说话就跪着，跪坏了裤子，外头瞧着还不是咱们家的寒碜。 春梅忙爬起来，低头退了几步，站在旁边。高夫人猜着老爷肯定是出门受气了，也不敢问。陈廷敬在家待了些日子，很快就过年了，自然也有些朋友上门走动，便知道皇上不遇，事已不假，却不知道是否就是出天花。话只是知己之间关了门悄悄地说，不敢在外头说半句。没人上门催他去翰林院，可见衙门里只怕没几个人了。正月初八那天，陈廷敬想出门拜客，他大清早起了床，梳洗停当，用罢早餐，骑马出门。才到长安街口，就见街上尽是满兵，仗刀而立。他找个地方拴了马，徒步过去想看个究竟，又见很多人往街东头去，他也快步跟了去。老远就看见天安门东边的龙亭处围着很多人，还不停有人往前凑。陈廷敬隐隐感觉不祥，心想只怕是出大事了。快到龙亭时，忽闻的哀嚎声，陈廷敬猜着了八九成，心里却不信。上前一看，才知道真是皇上驾崩了。龙亭里正张挂着皇上的遗诏。陈廷敬觉得双腿打颤，泪眼有些模糊。他定了半天神儿，才看清皇上遗诏上的字。原来皇上自开罪责十四款，自省自悔，报恨不已，语极凄切。看到诏书末尾，知道是三阿哥玄烨即皇帝位，命内大臣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鄂必龙、鳌拜为辅臣，嘱咐他们辅佐幼主，佐理政务。陈廷敬正心里发愣，忽然有人拍了他肩膀，他吓了一大跳，回头一看，却是明珠。明珠长服穿着，面露悲切，眼睛有些红肿，彼此只略略的拱拱手，哪里还顾得上客气。陈廷敬想着先皇的恩遇，不觉掉下眼泪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